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周一的周日的早上啊，总是感觉要上班了。周日的早上呢，很高兴和大家在这个时段相会。那么也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关注大家星期一星期日早上的 一个。怎么老觉得今天星期一？ 对，因为今天 早起了是吧？ 因为今天早上我来台的时候，门口的这个保安小哥啊，然后就跟我说你怎么来那么早？然后我说今天不是上班吗？然后他说今天是周日，所以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这个周末和平时的区别。 对，所以我就老有一种感觉，说今天是 周一， 要有这种周一的这个工作的状态。 哎，没错，欢迎大家在这个八点到十点这两个小时呢，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和收听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乐陶。 各位好，我是楚笑。那么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 嗯，没错。大家如果要是在家里这个信号好的话呢，可以用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左下角呢，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点击进来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 哎， 也可以在下面写留言和我们互动。 对，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易直播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另外呢，如果您正在开车不方便看视频的话，您也可以把这个车载的音箱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的安排，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以做书店为生的非常有故事的人。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哎， 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奇葩青年有话说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很奇葩的话题，叫做连狗都能碰瓷儿了。 对，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网上曾经有一个段子说，如果你想发财怎么办呢，告诉你一个偏方，说这个是打狂犬疫苗呢，打一个疗程需要400块钱，但是呢这两年之间就不用再打了，那这两年呢是730天，如果每天你都让狗咬一次，一年可以一共可以咬730次。哎，然后呢每次呢这个狗主人给你400块钱让你去打狂犬疫苗，你这一年下来，你这两年下来你能赚29万块。 29万块钱啊，本来呢这只是一个段子呢，大家笑笑也就过去了，但是 还真有人实践了。 对，真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比如说最近呢，家住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位女士姓刘啊，她呢就是突遇一件怪事儿，她平时特别温顺的一个宠物犬竟然是把路人给咬伤了。 哎， 她被索赔之后呢才发现有诈。 这刘女士怎么说的呢，她说她在早晨遛狗的时候，一直很温顺的这个宠物狗呢突然抢这个路人手里的火腿肠，不光抢了吃的还咬人，然后呢看着对方这个流血的手啊，他十分的紧张，但是呢在对方提出了打狂犬疫苗和索赔500元的选择中，这个刘女士通过微信转账给了对方500块钱，然后我们把这个事儿了了。 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啊，因为昨天晚上其实我跟我的好朋友才在讨论这件事情，他说如果要是有人这么就直接说上来要跟我要500块钱，我可能会不同意，然后我就说你要注意到被怎么说呢，被索要，我们现在还不说勒索啊，被索要这笔钱款的这个刘女士她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那出于老年人可能会害怕，其实是挺害怕让自己的儿女知道，给儿女惹麻烦的，所以有这种心情一想的话，那可能就觉得我出点钱就私了。 没有，我觉得他要的也不多呀，他要500块钱，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对不 对？ 对 于老年人来说， 连打车加这个400块钱狂犬疫苗的这个成本费，对于老年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他说的没错，他只是想去打个狂犬疫苗，然后打个车而已嘛。 对，所以其实这500块钱，他应该也是经过一个心理的一个 懂行的人， 对对对，琢磨觉得这个钱应该是可以了事儿的。那也是在当天下午呢，这个刘女士跟家人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一家人真是越想越觉得有点问题啊，说是不是被设计了呢？于是，在家人的要求下，这个刘女士也是赶到派出所去报了警。 那民警前往这个案发地，还调看了这个监控录像，发现一个白色的轿车非常的可疑，这辆车呢在小区周围一直在转，然后开到一个小区的时候，车停在了路边，然后从副驾驶上下来了一个男子，这名男子呢手里拿着一根火腿肠，小心翼翼的就走到这个刘阿姨身后了，然后趁刘阿姨不注意偷偷踹了一脚这条狗。 狗呢是本能的向男子犬吠，但是呢等大妈回头的时候，男子就指着自己的手表情痛苦地说，小狗抢他手里的火腿肠，还咬了他手一下，他要求赔钱，并且呢在收到钱以后迅速上了尾随在后的白色轿车逃离现场。 你看这还是团伙作案， 对，还有人开车是吗？ 对吧， 带司机来， 对，有人开车，这、我估计还有一招啊，就不仅是把他接应走，还要担心说这狗万一真的不好惹，那赶紧把它接走。 这个一般在挑狗的时候也应该挑那种 看起来 很温顺的那种， 看起来好欺负的这种。 你见过哪个就是球被咬的人找藏獒啊什么这种大狗啊是吧？这个成本太大了。 那么民警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后呢，对方承认说他们一般来说是选择早上7点钟，就我们现在再早一个小时，那选择7点钟呢，或者是晚上6点钟之后的叫遛犬高峰时段。 火、 那这个作案对象呢是 这都有出行高峰是吧？ 对，这个作案对象呢是单独遛小型犬的中老年人。 哎， 这个目标也很精准啊。那发现目标之后呢，嫌疑人会假装逗狗玩，然后呢就踢这个狗一脚，这小狗就会嗷嗷叫，然后就马上给事主查看他事先 准备好 的 伤 口， 哎， 啊，要求这个主人负责并且索要医疗费。 哎，那警方提醒大家，在这个遛狗的时候一定要带上犬链，将爱犬呢控制在自己的视野当中，请不要让爱犬随意的捡拾路边的食物，然后遇到了同行的老人和小孩呢，能够及时的拉住自己的爱犬，养成文明养犬爱犬的习惯，减少由于犬只的原因和他人产生纠纷的可能。我觉得这原来是个段子，还真有人去实践。 对，这碰瓷，这我也不知道该叫碰狗呢，还是说是这个狗瓷啊？反正总之是出现了这么一个，真的是挺奇葩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网上的段子也不能乱信啊。之前在这个十一国庆节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段子说，你去高速路上卖盒饭，然后呢，你挑着盒饭去，一辆车多少钱？一辆车多少钱？然后你一天在那儿待多长时间？你这10天下来，你能赚多少多少钱？没准能发家致富。结果呢，还真有人就挑着扁担，挑着盒饭，然后就当地的村民嘛，离高速路近的，发现高速路堵车了，还真的就挑着这个扁担，然后架着盒饭就直接去卖了。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高速路上是不允许你做这种危险行为的，哪怕是堵得水泄不通、一动不动，也是不允许你在高速路上进行这个售卖的，这也是违法违规的行为。 我觉得乐淘说的这个特别对啊，让我想起来以前说这个商业的本质就是寻找到需求啊，寻找到需求，然后呢，你非常的 busy 的去做它，所以商业才叫做 business，就是一个忙碌的一个事情。 Okay， 但是你这个需求是要看它首先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像高速路上，可能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但是满足它的这个方式究竟能不能够合法合规，我们要考量。那像这种呢，这个老人遛狗，然后你给他等于是创造出来了一个需求，甚至是给他布了一个陷阱。 对，没错， 这个脑门可能就这脑筋就使歪了。 对，所以说啊，这个段子还是不要乱信，大家还是走点正道吧啊！想要发财致富，还是走点正道比较好。 对，而且你看他是事先准备好的伤口，都有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了，你说做点什么不好是吧？那这也是我们今天， 但是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为什么还只敢找小型犬呢？要不就找个大型犬是吧？直接断个腕。 对对。可能是壮汉断腕，对吧？这个壮士还是差了那么点火候。那今天呢，这也是我们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一个奇葩的事情啊，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呢，如果想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有所互动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哎，没错， 哎，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的看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板块，也是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哎，没错，哎， 那这位嘉宾究竟是谁呢？我们先留一个小悬念啊，就给大家放一段小音乐，然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他。 好， 青年说继续说。 哎，换了一个节奏啊， 换了一个 节奏， 慢了下来。 对，因为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呢，恰恰是开头的时候我们说很动感很快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恰恰是在这个节奏比较快的社会中，有人坚持做的一件 比较慢的事情。 嗯，这样我猜一猜，就是在这个节奏快的社会当中做的比较慢的事情，我觉得 你不要说足疗啊， 我想说 SPA 呢。 嗯，跟大家开玩笑啊，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一位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文艺啊，同时呢也是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一个做书店的人。 做书店的、 啊、 是开实体书店的人吗？ 开实体书店， 我们让他来 还是开网络书店、嗯、对，我们来 介绍 一下 好了， 介绍一下。 今天呢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马自仁书店的老板。 对、 嗯、 啊，名字呢也非常的优雅。苏婉， 苏婉、 啊、苏婉，欢迎苏婉，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苏婉。 嗯， 嗯，苏婉是江苏人吗？或者是安徽人吗？ 对，就是很多人会问我是哪里人，这是让我一个特别难以回答的问题。 嗯， 因为我生在安徽，长在江苏，生活在北京，但是我户口在上海。 嚯！ 所以我只能回答你，我是中国人。 哦， 因为这个，刚才那个我们的导播还问我说：“哎，今天的嘉宾名字叫苏婉，那是不是爸爸是江苏的，妈妈是安徽的？” 很多人都这么猜，都猜错了。 哦， 不过还是有点，怎么说呢？还是有点渊源。 嗯， 对， 起码是生在安徽嘛。 是的， 对 的。 如果要再把上海这个算进去，我估计就得叫苏沪皖。 很多有这个沪苏皖什么的、 哦、 这个称呼都有。 看来 苏皖这个， 对对，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书店吧。 嗯 嗯 我的书店其实刚开了还不到三个月，9月21号刚刚开业，然后叫马自仁书店。 嗯， 然后它其实是我大概筹备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才开起来的。从去年5月份就是辞职准备想开书店，然后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左右才大概找到地方，然后再加上一些沟通啊协调，到6月份的时候才确定这个现在的这个书店的房子这个地址。 嗯， 然后那装修好了之后就到了9月底了。对，然后基本上是在11国庆节之前开的业。 嗯，那苏婉刚才说到了辞职。 嗯，对，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 之前是在一家那个互联网咖啡公司工作，然后 互联网咖啡公司。 对，是。 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互联网咖啡是个什么概念？ 它是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叫那个自助零售，咖啡，然后 新零售的一种， 对，新零售的一种，它通过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就是现场制作咖啡，然后就可以取用。 哦， 然后并且呢是可以，就是注册了微信会员之后，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在它的这个自助售卖机上去拿到这杯现做的咖啡。 哦，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线上和线下的结合。 结合体。 对对对。 嗯， 然后我是在那边做他的这个市场总监，就是上一份工作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对， 这看起来是一个电视剧中出现的一种情节啊， 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 啊，对对， 也没有吧。但是我看这个苏婉刚才的表情啊，和这个他描述这两件事情的感觉，他在聊书店的时候他很开心，他觉得 聊前面 的 时候就说， 哎，几号装修啊，几月几号策划啊， 很兴奋是吧？ 啊，但是聊到这个互联网咖啡啊，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 线上线下的结合啊，就是我的工作。 对对对，对，就是说，就是我想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吧，就是说你，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喜欢什么，然后你就一定不要做什么，因为当你把你的兴趣变成你的工作、你的职业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就是讨厌它。 对，没错。 然后你就再也不喜欢它了。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梦想跟这个现实就是差距很大。 嗯， 然后第二种说法是，你喜欢什么，如果你就能做什么，那你真是太幸福了。对，然后就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同时存在的，然后也是都有道理的。其实，因为我有在不同的地方验证过，但是我觉得开书店这件事情，如果你喜欢的话，然后并且去做了，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我这个幸福我感觉无论是从这个声音中啊，还是从表情中，整体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啊。 嗯， 那你说这个开书店这件事情，它是刚提到了说可能你把你喜欢的事情做成了一个事业。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小的时候或者都有一个开书店的这样一个想法 情节。 对，我不知道你这个情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其实并没有，就 就是很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哎，开书店是不是你从小以来的很久以来的 很久以来的梦想？ 对对对， 是我小学的时候想当科学家。 对对，但是其实并不是。然后因为就这个很好玩，就很像那个《七龙珠》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个记得有一个什么部落的一个首领，他是一个个子很矮的人，然后大家都以为他要去抢那个七龙珠是为了要就是称霸世界，就一很大的理想，实际上他只是想让自己长高几厘米而已。对，所以其实开书店呢，我其实在辞职之初我还并没有想好我是一定会开个书店，因为那时候还因为上一家公司是个咖啡公司嘛，然后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咖啡，那时候还会想过开个咖啡馆啊，然后但是一定是要开个店的，就是一定是一个实体的空间。对，这个可能跟我还是跟我的从业背景有关系，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家居杂志，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家居主张杂志，然后我当时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空间啊和室内设计的报道和采访，然后那其实难免会自己就会对空间很敏感，而且很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想法的空间 的 实践，对，就是有一个就是理想状态的我就是更喜欢我更喜欢的一个各方各面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所以就是一直对实体空间是非常有兴趣的，然后就很喜欢逛店啊这样，然后那后来就是确定是一个书店而不是一个咖啡店或者不是其他的一个茶馆什么之类的，那为什么是一个书店呢？是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叫马自人书店嘛，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写作者，只是之前一直是相当于是非虚构写作，就是做采访啊报道啊新闻啊这样，然后那自己也一直在尝试去进行虚构性的写作，写小说啊，诗歌现在还写不了，太难了。对，然后那个对，然后就想那我怎么能够一边写作一边又有一个营生呢，然后哎，那书店好像挺合理的。对， 书店是看书的地方。 对，但是你开一个书店的话，你相当于你自己可以有一个学习啊，然后不断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阅读的书房，然后你可以不自己去看书，然后学习，然后去写作，感觉好像是两不耽误。然后在这个环境里，可能你还可以结识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就觉得很美好啊。但是开起来以后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我想问一句，这个苏婉，大家都在说这个现在实体书店，每次开设实体书店的时候，有很多网友都会说，实体书店是开给情怀的，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实体书店的需求并不是那么高，就拿因为之前有人争论这个电子书和这个纸质书的问题啊，但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实体书我从网上买是一样买的， 对， 而且更加的方便，可以直接送到家， 对， 啊，我看了以后我还可以退掉， 是的， 只要收个邮费就好，而且有的时候实体书店里面你并不能找到那么全的书，你不如网上那个库那么的大， 对， 那你之前还是市场总监，你有没有调研过这个？这个市场 有啊，就是我在就是最后确定要做之前，就为什么那么长时间的准备，是因为前期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在各地的走访书店，然后去做一些市场调研，打着采访的名义，然后实际上是去刺探情报。对，对，感谢接受我采访的所有的书店老板们， 你觉得被套路了是吗？ 没有，他们都知道我是要干嘛，大家都很无私去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对，所以我其实还做了很多这样的调查，然后也有在公众号去分享就是自己的采访的这种经历，对， 那你觉得这个实体，就像我刚才问的问题，你觉得实体书店的发展前景或者是市场好吗？ 对，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选择去做一个实体书店的话，你可能你就是跟市场没有太大关系的， 就是 它 做一个情怀的事情。 也不是，就是因为你仅仅是为情怀或理想买单的话，这个又很个人， 对， 个人化。那你做一个个人书房好了，你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公共的开放式的空间。所以就是如果你做一个公共的开放式的空间的话，一定你还是要跟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联系，然后它 就是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属性，包括有商业属性，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件事情。 是的， 而且本身它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做的话，如果它在商业上做的不成功，这个事业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对，但是在难度系数上它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当你去选择一个很困难的开始，然后你要用一个很困难的姿势去完成可能跟其他人一样的结果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其实天然的已经没有把商业成功放在第一位上了。 嗯， 因为如果是你更多的追求的是商业的成功的话，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开始， 其他的渠道可以 对可以很多更简单更容易的方式去达到。 嗯， 但是你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做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呢？就明知山有虎而偏要 虎 山行呢？对对，就是那一定是因为你还有其他的诉求。 嗯， 就是你并不想，就是那些很轻易达到的东西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很多青年人他会就是想的问题，就是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怎么样去过它。 那开了三个月书店了，那书店的这个情况，你的理想和现实差距大吗？ 就是因为我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还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但是在具体的一些细节执行上，它还是有 一 些一 点点小出入， 有一些出入，然后也会有让我失望，会让我会觉得有一点好像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的感觉。对 说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包括对很想去看一眼这个书店是什么样子啊。我们给大家也做一个这个，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 对准备了一些图片， 这个，书店我们一起看一看。 对，比如说这一张，哎，大家是不是觉得会很好奇，对这个这是不是现代艺术啊，怎么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一种没有装修完的感觉。 对， 是是， 这就是装修前的样子。 这个装修前的样子，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厂房里的那种感觉，像七九八让我想起了。 对，是的，它是这个，我现在这个书店是在和平里北街6号，就是远东仪表公司的老厂房里面。 哦， 然后它呢是1955年建厂，那现在就是咱们等于说很多的这个老旧厂房都是要改造成这个文创园区。 文创园区， 对，所以它现在就是改造成叫上八科技远东科技文化园，然后呢里面就是相当于都是一些文化和科技类的公司在办公。 嗯， 然后那我就相当于园区里的一个商业配套一样。然后就 是支持了一下文创园区， 有一个没有文创园区支持了我。对，里面有一个文化的空间，然后这样可以让就是园区里的人在因为我现在其实每天中午都会有一些在园区里上班的白领，然后他们会利用午休的时间过来喝一杯咖啡，看会儿书，然后他就会就是看一本书，可能就每天中午用40分钟看40分钟书，让大家看一个星期把他这本书看完，然后再看下一本。啊，我觉得这总比打农药好吧。 特别有情怀啊。我一直在期待说看一个星期然后就把这本 书看完， 留有他的阅读痕迹的这本书带回家。 对，他而且对他这位读者是，他是说他看过的书一般他都会再买下来。 一般都会买下来，不是白看的。 对，我也有这种习惯。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书店的大家怎么用这个实体书店，其实我自己更多的经历是我现在把它作为一个我选书的依据。 嗯， 比如说我会去看到一些我觉得很不错的书，之后我就顺手拿出手机来在京东上下单。特别不好意思。那关于这个实体书店啊，包括这个马自人书店，我们也看到了现场的一些场景，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啊，应该和你起初做这个家居杂志啊，做这方面是脱不开关系的。 对，没有，是肯定是有很大的渊源。 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呢，我们在我们的下半时段啊，也在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的展开来讲。那关于这个书店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关于什么问题想要直接向我们嘉宾提问的，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中跟我们留言。 哎， 那我们也期待看到你的消息。 我们下个时段见。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大家也是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关注我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楚笑。 大家好，我是乐陶。突然觉得你放了这个音乐，然后你又突然低沉了下来，让我觉得该睡觉了。你知道吗？就觉得一天的开始不应该是元气满满吗？你知道吗？ 你可以继续元气满满。 然后放了一个那么舒缓的音乐，也给大家舒缓一下心情。因为今天我们聊的的确是在这个快速生活当中的一件非常非常慢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看书的时候好像都是电子书，Kindle 电子书，或者是有什么心仪的书在网上买。之前呢我们做过一期节目，说是统计了一下世界各国人的年均读书量，其实中国的读书量很低。 对，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读书这件事情呢？你刚才谈到了这个开书店是因为满足诉求。 对， 那你的诉求是 对，就刚才说到你开书店一定是有着除了商业之外其他的一些心理诉求。对，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想要开一个书店都是因为觉得开书店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书店本身是非常美好的， 对， 一个知识的殿堂。就是因为书里真的是什么都有，就是你就是人家古人说书里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对，就是是真的。因为书里你打开一本书，然后你的任何的疑问你基本上都可以在书里找到答案。对，因为那是凝聚了很多前人的心血和智慧这么长的时间。对，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书里没写过的。然后对，然后所以你来到了一个全是好书的书店里，然后房子里，然后那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你不断的在 吸收阅读再汲取，然后尤其是现在实体书店其实它还有很多是文化现场的作用， 对， 一个沙龙空间呀，一个活动空间啊，展览空间啊等等，那你在这里其实你在学习知识的这种方式可能不仅仅是阅读，不仅仅是纸面的阅读，或者是哪怕或者电子书的阅读，不仅仅是这种用眼睛的这种阅读，你可能还是有其他的各种形式的阅读，你的五感，你跟人的交流，然后以及你看到一些实体的东西的那种刺激，对你的刺激那是不一样的，在这是就是虚拟和平面的东西可能不能比较的，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待着，然后你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的，你当然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再加上你如果你在就是你是喜欢写作的，或者是你这个跟你的工作或者跟你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 对，苏婉大学是在北京念的吗？ 对，是。 是在哪个大学？ 在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 哦，是中文系啊，所以我说这中间是有渊源，是有情怀。那所以说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了上海工作。 没有、 不是第一份工作是杂志吗？ 没有，是因为我那个杂志我是在他的北京办事处工作。 哦，原来如此。 但是他总部是在上海。 那我们平时看到的书店其实现在有很多叫网红书店，就是他的内部设计非常好。 对， 然后还有另外 颜值很高。 对、 我们马自然颜值也很高啊。 对， 我们也想成为网红书店。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大家来书店就是来拍个照 拍照啊？这个其实在业内也有很有两种方看法啊，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反感，就是觉得他就是过来拍拍拍，然后会影响其他的人阅读，然后就是让环境显得很嘈杂。有些书店因为它非常的有名，然后甚至变成那种游客的打卡点，就到此一游啊，然后把书翻得很乱啊，然后就是也造成书店很大的一些这种损失。那还有一种观点是觉得，就是如果他平时是不进书店的，因为颜值，因为要拍照这个关系进来了，这也是好事一件，因为最起码他进了这个门，那他就有可能就是哎，对对，有可能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旅程，或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也有一种可能性，那这样也很好。我个人呢是。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倾向于后者，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其实更多的我认为是空间自己的风格和定位造成的，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的整个空间的营造和里面的人，现有的人他就是很安静在看书，然后大家都是在看书的，那进来的人即使他本来是很闹腾的很浮躁的，他进来就是想拍照，但是对他进来以后他就会不自觉的，他知道自己不能大声喧哗，他掏出手机在那儿自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他会有点想遮掩或者想偷偷的怎么样，然后赶快就走掉。对，然后因为我店里出现过这样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更多的我们可能应该从自己自身去做，然后让我们怎么把空间营造的更能够有感染力，然后如果就像前面说的，他进来以后他受到了感染，他本来是想自拍的，结果看到大家都在看书很美好的样子，他翻了手机，然后他也去翻一本书，然后那个书也很好看，然后他就在那儿看起来了，这就是一件更好的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启发我的，因为我也有过很多次去书店的这个经历，有的时候你一进书店觉得这个书店特别的漂亮，总是忍不住想要掏出手机想留下这美好的一个场景。 对，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去逛书店有的时候蛮奢侈的，我们之所以想要拍下来它，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去看书的这样一个场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认为它是弥足珍贵的，是值得纪念的，所以希望能够留下来。但是确实像你刚刚说的，很多店员可能会说不好意思， 我们不能拍照。 对， 那你这样你就可能就你就觉得反正被拒绝总是很难受的。虽然你认为我在这里拍拍拍不是那么好，但是这样我估计之后出于这个面子的考虑，你可能也很难再有勇气啊说进入到这家书店。 对， 是这个样子。可能在书店里硬撑一会儿之后走了，然后之后就想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书店里，像我的书店里，就是如果这个客人他的举动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阅读就无所谓，就是他的干什么的，然后他撕书就行，然后不要破坏书就可以。对， 有人都觉得这个开书店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事情，然后我们接待的是同道中人。其实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在十二点之后去三联书店24小时的，然后就有人 美术馆旁边那个吗？ 对对对，静静的翻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哦，这是同道中人，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爱书然后来的，很安静， 因为那么晚了嘛， 而且的确还有很多人， 对， 就但是还有很多人在那儿啊，特别安静的在那儿翻一本书。然后但是呢，像你这种，我觉得我会偏向第一种，哎，就是你刚才说的第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不是同道中人，你不要来拍了，还是 明白明白。但是其实他如果就是如果不是同道中人的话，他基本上可能他不太会再来，就是或者是他，就来了一次，对，来了一次可能他再不会来了， 发完朋友圈就完了。 对对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的书店好像你也自然的想要让它成为一种筛子，筛住那些想要留下来能留下来的人， 对， 那些留不下来的人就让他像沙子一样走掉 就好。对，这个其实也是我就是开书店开了3个月，我自己感受就是慢慢感受到的。一开始你会想就是来的人越多越好啊什么的，因为从生意的角度上来， 对，没错， 还是从生存的角度上来说， 有商业价值。 对，因为我的那个位置它不是在一个商场里或者在一个流量密集的地方，它是在一个园区的里面，然后路面上是看不到它的招牌的，相当于所有的人都是奔着我去的， 就 是来到我这里，就 是，为了这个书店。 对，为了我来到这个书店一定都是就是来找我，然后再找这个书店才找到这里来的，就基本上没有路过的人，所以每天其实人是很少的，就是当然就是慢慢的会可能会越来越好一点，但是一开始真的是人太非常少，就一天可能就几个人这样。对，然后那就觉得生意很惨淡啊，然后那所以 书店就是这样。 对，所以就会希望说哎呀来的人再多点就好，越来越多越好就最好。然后后来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那因为我们有时做活动也会来很多的人，然后但是就好像也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就是在这里真正去做我给他设计的一些这个书店的功能把它用起来，比如说去看书啊，或者是在这里做里学习啊，或者在这里坐一会儿跟人聊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那其实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个气场在，就是说那喜欢你就是的内容呈现和空间的呈现的人，他可能就是所谓的同道中人。 对， 他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去做什么，就是你就待在那里，他来了以后很喜欢，他就会再来。然后那如果是跟你不是很兴趣相投的状态，那你做什么可能都没有用啊，他就可能就是不喜欢， 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对对，所以就会觉得就是像倒不是说我要把书店做成一个筛子，而是当你去呈现的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然后有自己的想法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是变成了一个吸铁石，就是它只会吸就是跟你一样的， 对，没错， 相吸的人。然后当你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可能它那个面就是会更广阔一些，但是很显然我不是想做一个 标准化 一个就是千店一面的一个书店，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可能那个就是接受的人可能会更多，因为他打到他更多的是一个相同点的那个状态，那个区间里面去。但是我是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实体书店在现在它的可好像人没有那么需要它，它的意义好像就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那我做书店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如果我不能呈现不能提供一些比较特别或者是比较有独特性的东西，那我的书店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对，所以我还是想更多的去做一个就是所谓的小众。对。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书店里面的书 是谁来挑选的？这个是你们自己来筛、 啊、对 挑选的吗？ 对，就是、嗯、在开店前，我一边做市场调研，一边其实就在囤书了，就是已经在选书了，嗯、就是把书都囤到自己家里、嗯，家里就像库房一样。所以我那这个开业前，我是非常急切的，就是盼望他赶快开业，这样就把、嗯、可以把我 卸货， 对我把我的这个库房加这个库房把它腾空，然后家就可以更像家的样子。对，然后我在开业前呢，就大概就选了大概有4-5千种书， 嗯 啊，然后主要因为我是一个主题书店。电影诗歌主题的，所以就是选的书里面就是围绕电影啊、戏剧、文学、诗歌这几个主题的书更多一些， 嗯， 啊，然后呢，开业前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伙伴，就是我们的店长李辉，然后他有做了一些补充，因为我之前选的书大部分都是一些年代比较老的书，就出版时间比较长的，可能在出版时间在5年以上的书，然后呢他就选了一些就是近期的就是新出版的 新书， 对，偏新一些的书，这样补充进来。现在目前而且我们在开业这三个月里不断的在补充库存， 还在继续的 增加的新的书的品种、 嗯、 然后现在书店里大概有可能有7000种左右的书吧。 啊、哦，你刚刚说你囤了4-5千种书，每种书有几本啊？都照10本囤吗？ 大没有，不会，就是1本2本这样子。 一本两本， 对， 那很容易的，一本书买完之后去书店里就没有了。 嗯、对，就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补货嘛， 就全部都是限量版。 对，就是也没有，也倒也不至于、嗯，因为其实像这种独立的小书店的话，它就是更多的呈现的是多样性。然后来的人呢其实他就是也是比较多元化的，那我们其实就是会发现就是种类会很多，但是可能每一本书的不是特别集中大家都去买这本书，这个其实也是跟流量有关系，就是说因为本身我们的流量也并不大，然后所以他可能在某一个面上它可能行不成影响力，但是它在这个开阔性上是更多元化一些的。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周边的朋友啊、 嗯、 我发现大家看书有的时候功利性很强。 嗯， 就是我只有到写论文之前啊，我还要集中的囤一些这个工具书 对对对， 就关于这个领域的什么 对 专业 的 书啊。 是的 你们的书店是主做电影创作和诗歌的， 嗯， 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小小的领域的呢？就是把这个领域规划起来， 尤其是对，尤其是这个诗歌，这个它不是说像刚刚 功利性的东西、啊， 对， 对， 功利性，你要写一篇诗歌的论文啊，你说我去看几篇诗歌， 那这个太小众了，这个需求 太 小众了， 对， 就是这个其实也还是兴趣啊，就是说因为我很喜欢诗， 嗯、 然后那个也很喜欢电影，本身因为我。叫马自人书店嘛，其实就是一个马字儿的开给马字儿的书店呀，就是一个写作者开给写作者的书店。然后那因为我自己现在是想往这个编剧方面去努力，然后所以自己也有在上一些就是在中戏啊北影啊上一些进修班，然后自己在相当于在学习，然后所以就想那书店里边就可以以这个为主题，这样自己也可以方便自己的学习，然后同时这也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可能更大众化一点的话题，就是大家会更有兴趣。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爱看电影的人的兴趣点跟就是从业人员兴趣点其实它是不太一样的， 对，没错， 不太一样的。然后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觉得介于两者中间嘛，因为本身我也是还是一个学习的这个状态，然后就是在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工具书这一点上，我其实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多的书值得你买回家，就有很因为有很多书可能你就是看一遍， 对， 你就再也 只是用一下而已， 你用一下或者你看一遍，然后你再也不会看它了， 没错， 然后它就被你扔到那个书架上，还占着你的书架，然后你再 大扫除啊清理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书我怎么办呢？对，这个书我怎么办呢？你说是把它扔了好像不太行， 也是拿钱买的。 对，然后而且它是一本书哈， 而且它是一个书，它不是说随便能断舍离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你说那我如果不处理它，就是长此以往，就因为这种书可能很多，然后你又占了一格两格，然后你就没有地方放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我的这个书店其实里面有很多书，我就是像这种书你可以在我这里看，或者是你借走看，然后看完了你把它还回来。 可以借是吗？ 对，可以借阅，看完了以后还回来，就是下一个要用它的人可以接着看，这样就是实现了一个书的循环使用。然后你其实没有必要把它买回家，然后当你看完了以后觉得哎，这个书我还可以再看，这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把它买回家。所以我现在我书店的书就是基本上每一种书都是可以打开看的，都是打开包了书皮，然后有这个样书 的 你可以看，然后你也可以在店里看，也可以借走看。然后如果你是觉得它值得反复再看，你可以再把它 买 走。对，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因为我经常逛书店，可以说北京的各种特别，尤其我很喜欢那种藏在小街里的那种书店啊。有一次我去一间书店呢，我觉得这个书店不是很友好的，就在于它所有的书都是塑封的 啊， 就是你看着那么漂亮的书，那么漂亮的码在架子上，全部都是被封起来的。虽然呢，我在这个国外看书的时候，因为国外有一个惯例，就是哪怕这个书是塑封的，如果没有样书，你是可以去拆的，没有关系。但我仍然觉得要一本一本的去拆开它，就是这个行为会让我觉得它其实蛮有点在拒绝我的。 是的。 那么其实说到这，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一段，怎么说还有点心酸的一个经历啊。我是一个对读书这件事情很有情结的人，但是呢我们家里人呢倒不是说给我买很多的书，所以我小时候我的每一本书都要用我的成绩去换。比如说我考了一个双百分，说哎呀给我买四本书吧，我妈说两本，然后说三本成交吧。就是要靠自己的成绩， 这么辛苦。 对，特别辛苦。所以呢当时离我家最近的一个书店我印象很深，是在我们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当时还是新华书店，一个小小的门脸，我就进去看。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记住我看到哪一页，我把它特别小心的就是还放回那个位置，我记得是哪一页，我也不敢折它。然后下一次呢我来，我一般都是在门口探一探，我看看哎里边人多不多啊，要人多的话我就放心大胆的进去，装作 没有人注意你， 对，装作进来挑书的样子，慢慢的跑到那个书架上把我那本书抽出来，然后呢看一看 看， 有的时候我还要伪装啊，就是我这个书大概看了十几页之后，我就装作很不满意的样子，然后我就过去找另一本书。你说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就有这样的意识，但是即使是这样做，有一次人比较少，那书店老板就对我下逐客令，然后就是我在里面看那个书，大概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吧，我刚翻开他就说不买别看啊。哎呦，这句话当时我一直记到今天， 扎心了。 还有他那张脸，就是我当时觉得整个小孩子的自尊就那样被打碎了，就是我觉得特别的羞愧，无地自容。又因为店里就只有我是一个比较熟的面孔，其他那些人我都不太认识， 就老板应该已经盯上你了。 对，所以我觉得那老板说 来的次数太多， 对，说的就是我。然后我当时真是满脸通红，我就是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然后我就默默地把那个书就合上，我还要装的我很有自尊的，就是好像我并没有听懂的那个样子，然后把那个书放回去，之后我就走出那个书店。后来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都没有再去， 我都没有再去，我不敢再去了。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到现在，尤其是后来我做了一个电台 DJ 之后，我的节目中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书的，包括我自己开始工作之后，我也有更多的财力能够买书了。我就有养成了一个囤货的习惯，就是我会去买很多的书，然后我把他们买回来放在我的书架上，就是 看着 他们，但是我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有能够去翻开他们，只是因为小时候缺的实在是太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把他们放在那里。 明白， 放在那儿，我总想着有一个时间我要很有仪式感的好好的翻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桌面，可能是那种铺了老式的绿的天鹅绒的那样的桌面， 就很美好 啊，很美好的去读一本书，但是我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时刻。 我觉得我跟你恰好相反，就是我是很享受那种 打开那个塑封皮的那一刻，你知道吗？ 拆礼物的感觉是吗？ 没错没错，因为我拆了书，我就小的时候我拆了书我都不看的，因为我爸跟你是一样的，我爸也中文系毕业的，所以说我们家藏了很多书，然后他都会看，但都是老书，就是那种特别老出版的那种版本啊，有的甚至是竖版， 是线装书那种 啊，都有都有，对，然后我就觉得很不方便，而且很不习惯。然后小学的时候没有学过繁体字，就是看不懂，然后我都会，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强制自己看一些，然后但是多少能看懂一些嘛，然后我都会，比如说《平凡的世界》这本是线装书，我虽然说已经看完了，但是我 小时候不是小时候你就看这么高 啊、然后那个，然后一定要买这个全套的那个新版书，然后拆掉以后放在自己的书柜里，然后做一个对比，然后放在一样的位置，然后其实我新的书都没有怎么看过，但是就享受那种买回来拆开的感觉。 明白 这就是土豪版跟灰姑娘版的一个对比。 对，因为 小的时候看书看的很多，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说明这个我们就是以前的这种生活经历对自己以后的这个人生可能还影响还是蛮大的。对，像我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乐淘差不多，我爸爸很喜欢买书，然后他也很喜欢看书，所以我小时候的书我就很少去借书或者租，那时候都是租书嘛， 对对对， 很少，就是就看自己家里的书就可以了。然后而且我爸也很喜欢逛新华书店，然后他带着我去逛书店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把我往一楼的这种什么童书区一扔， 对，但是很讨厌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去逛他喜欢的什么武侠小说啊什么这些地方。 书店的功能多么广泛，还承担了看小孩的功能。 对，然后那个我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地方拿一本书，然后坐在小板凳上去看，然后等到我爸看挑完书以后下楼找我的时候就找不着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周围围了一圈小脑袋，然后我就在埋在里面了，知道吗？他就找不到我了。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看书其实会比较轻松，我反而没有什么仪式感的这种压力和负担，然后也就你们俩的这种拆塑封的这种，我也没有。对，因为这个看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还挺方便和挺轻松的事儿，然后所以就可能就没有这种顾虑。然后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一个书店里的书，它就书店不应该有门槛。 对， 我自己其实为什么会前面说我会比较喜欢那个，我更倾向于后者，就是拍照的那个看法，因为我觉得书店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它很美好，所以它美好不应该是有条件和有门槛的，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获得美好的权利，就是所以它里面的书应该它都是可以看的， 没错， 它至少都是可以看的，当然这它能不能拿走就再说。对，因为我书店里有些书是不卖的，对，是只能让你借阅的，就有一些可能很难找的一些书，就如果我卖掉的话就意味着别人没有办法再看到它， 再看到这本书， 对，只能你自己一个人看，就独乐不如众乐嘛，然后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个书还是应该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就是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状态，因为本身码字人书店的 slogan 就是码字是自由的，对，所以我其实更希望我的这个空间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对， 其实说到这个码字的这件事情啊，刚刚我在苏婉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中给大家看了很多的图片， 对，没错 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书店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椅子。然后每一个椅子呢长得还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书店整体的这种蓝色的还有黄色蓝黄的一个主要的色调，其实让我觉得挺地中海风的这种感觉， 是吧？ 你看有这种特别小小的 家装的影响， 对对对，有这种北欧风情啊，有这种小小的木头的椅子，也有这样的圆圈的圈椅，对吧？然后呢我看到还有像这样的一个沙发椅，沙发椅，还有这样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椅子、 凳子。 这个你囤书的时候也在囤椅子吧？ 对，这个就可能跟我这个家居杂志记者的背景比较有关，就我就会对家具会比较敏感，对，然后就也会很喜欢不同的风格的家具。然后当时其实，在就是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颜色上其实是跟logo 的主色调是一致的，就是也就是我胸前戴的这个徽章，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其实在这个刚刚这个时段里面，刚才在最后没有聊完啊，我刚才还想跟苏婉说来着，我说这个刚才在这个图片里面看到了很多椅子，我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在书店里面不舒服，就是因为你选书的时候吧，有的时候你打开一本书，你刚看两页吧，突然发现你没地儿坐，然后发现你就要一直站着捧着一本书，然后呢，所以说就导致你有的时候买书，因为你看的不够仔细，然后了解的不够仔细，买回家你也不会看、就是买回家你也不会看，就这个书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吸引你，你觉得啊，书名啊简介啊大概差不多、但是其实你真正翻开的时候就觉得也就还好。 是的，乐淘这个我特别认同，有的时候我会甚至觉得这家书店就是为了不给你放椅子。 是有的。对，其实这种情况是它是在零售的这种导购，就是在心理消费心理的这种诱导上，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之前做市场调查也有研究过，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无可厚非，就是每种风格不一样，就是每种书店的诉求也不一样。那我的书店呢，就是所有的椅子其实都是我自己试坐过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常要写东西，然后如果椅子不舒服就会很难受，对，不是心情很差，他就一定是很难受，因为你要工作坐着就在那写嘛，然后那我就都试坐过，然后椅子很舒服才会拿到店里。然后另外呢，就是就是看到有很多不同形状啊、不同款式啊、不同样、不同高度的椅子，就是它会配合不同高度的桌子，就是基本上你会看到说为什么我很多的椅子前面都会有桌子，然后就是一定都会有一个桌子配一个椅子，就是因为我希望你是可以在这里坐下来，可能就是你有一个桌子你会比较安定，就是说你在这里看书可能就会要看很久了，而不是说我就坐一下就可能翻两页或者跟人聊天或者怎么样。对，然后就是我的书店里还有一个沙发位是配的茶几，它就会低一点，其实那个就是意思你在可以在这个位置聊天，但是这个位置只有一个，然后其他的都是高度和椅子合适的这种高度，然后就是让你方便去看书或学习写东西，打电脑也可以，然后就是或者是你找资料，然后比较方便那个高度你趴着的，然后这个因为我还是希望说更多的人去把它当一个书房来使用，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资料啊你可以去找，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想安静的在这里写点东西也可以，也有收到过这种好评，就是说 椅子很舒服， 对，椅子很舒服的好评有收到过。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因为办别的事儿，然后路过就在园区里去别的公司办事儿，然后路过这间书店的，然后就发现挺安静的，然后就进来说写一个什么项目文案吧，然后就觉得效率很高，然后就是在这写了一天，然后就可能就弄好了，然后就给了好评，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会坐着看书的人，就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就是打着滚看，趴着躺着，反正我都是在床上看书的。 对，就是我书店门口有一个牌匾，就是我们的书店的招牌，就是马自仁书店是一个木头招牌在门口，然后上面旁边有两个指路标，一个叫这个影的书墙，一个叫诗的温床。然后这个诗的温床呢， 找到了，大家现在看这个直播画面的话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啊，左边是诗的温床，右边是影的书墙啊、 然后还前面还有精酿啤酒。店里还有酒卖。对，然后那是因为对，这就是所谓我们书店的这种打卡点，然后不是团队，这是各地来访，就是有。各地来访的这个有店，对，因为我们书店开了以后呢，就有很多外地的这个别的开书店的 人采访过， 对， 都找上了门 过来探店，然后我就一般都会让他们在这前面我们再合影，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书店的相当于是打卡点了，然后就是我书店里面有 一排那个蓝色的书架，那排蓝色的书架的尽头呢有两个书架床，它现在呢，对，这排，然后它现在呢是用那个就是门帘挡住了，它实际上是个上下铺的状态，然后当时就设计就是想说你可以躺在这个床里看诗，就是所以叫诗的 温床， 温床，对， 我觉得这种就很适合我， 对， 很想去一趟， 是吧，对，进行一个葛优躺， 对，我们就很适合就这种地方，然后去 对，但是我们就很后来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大家在里面就传出了你打呼噜的声音、 哦、其实还真的是，你看比如说像有这个门帘的设计，大家看这张图片中啊，就有一个深蓝色的门帘，上面有金色的星星， 对 啊，其实这个刚刚我说一开始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地中海，后来我们觉得像北欧，现在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它其实挺像一个儿童房的那种配色的是吧，就很漂亮、 有点像 很绘本的一种风格，这个书店， 但其实我店里还并没有太多的儿童读物， 没有太多的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陪伴我们成长的是新华书店， 嗯， 因为新华书店大家买书嘛都要去新华书店买书，然后在新华书店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两个区域，一个叫儿童读物区，因为我觉得把我们当傻子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再小的小朋友我觉得看这种书可能有点弱智了，就我小的时候也会觉得弱智，然后不是现在觉得啊，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做中学推荐书目区，就是 那个也是我很讨厌的区域， 就每本书上都写着什么初中生必读和高中生必读， 还有什么高考满分作文大全啊， 对对对，很讨厌这种 作 文， 什么基本上被我们现在归为教辅书了， 对， 然后那个 教辅 就我们书店肯定是没有教辅书的，就是我们这种常用的工具书我们书店是没有的，就是这种工具书呢建议大家去更大就更容易到达的比如新华书店呀、西单的图书城啊，或者是网购，对，对，建议大家去用更方便快捷的方式去购买它们。就是那来我们书店，就像浪淘刚才有说，就是说觉得先买书，先不说电子书和纸书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就看电子书不看纸书的话，那就这个就没有讨论的必要性了。基本上，因为我是基本上不怎么看电子书的，我的因为我的视力不好，然后看电子屏还是对眼睛觉得特别不舒服， 其实我也有这种 对，然后所以就是还是纸书看的就是眼睛会更舒服，而且阅读的体验感会更好， 而且我觉得纸质书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慰藉是，其实我真的我都看嘛，我电子书纸质书都看，但是我只是觉得纸质书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种里程感 啊， 就是每一页都是一步，然后 因为它是一个实体， 对，当你翻完了以后 一个可以看见看见摸得着的， 对，就是哦那么厚一本，然后 看完了，对，就你看完了， 对，然后电子书我只知道几千几千几千页， 对， 多少多少页， 而且你看不见它， 是 就它存在你的手机里或存在你的这个工具里面，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里程，对我来说这种厚重感是电子书比不了的， 对，另外还有就是从其实是从咱们国内的出版的状态来看，其实现在目前咱们国内的出版的发展，比较有深度的或者是比较专业的书，它还是会选择这种实体的， 当然， 来印刷出版，而不是采用电子出版的数码出版的方式，但是未来呢，可能这个趋势，我觉得可能还肯定还是会越来越往数码去靠近啊，就是因为你从音乐就可以看出来，就现在大家发片都是数字发片了， 当然， 这个 CD 已经很少发了，就是以至于我想买 CD 就很困难那种。像我 前一段时间我们家搬家，然后翻出了我初中的时候的 CD 机，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就好，你们不是翻出了卡带是吗？ 卡带也有，卡带也有，就突然想到了当年买周杰伦的第一个卡带嘛，第一个磁带。 对啊，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实体书可能还是大家会首选的一个东西吧，因为毕竟它的体验感会更好，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同一个东西我看了电子的跟看了实体的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信息，因为它的那个实地的东西它是在这个整个的所谓六维空间里面去给你的感官去进行刺激的，然后我的大脑皮层的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就我自己看一遍实体书跟看一遍电子书我得到的这种反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信息的这种接收上和产生上可能实体书还是可以给予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 是确实是电子书没有办法去给到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实体书店在现在，就是如果你很明确你要买一本什么书，我建议你就是去网购，那个很方便。 对， 然后而且你还省了就是去买啊路途啊，因为现在在交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但是如果是你，但实体书店它的好处是其实是跟一些你不知道的书的不期而遇。 对对， 就是 我说的选书的那种。 是的，就是你其实并没有什么目的性，然后你也并不知道这个书，然后但是你在书店里发现了它，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惊喜， 偶遇邂逅的感觉。 对， 对，就是其实更多现在实体书店给到大家的这种体验，它更多的是不期而遇，就是你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而且这个发现更多是被动的，就是你在就是网购的时候，在电商网站上去看浏览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你的主动行为。 对，没错，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你要点哪个键，你去翻哪一页，然后这个基本上还是由你自己的世界观啊，你的价值观去主宰的。但是在一个实体空间里面，其实你是看到别人的心血结晶， 没错， 然后这时候你就有助于你去打开一些更多的其他的视角和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对你的知识的多元化的丰富，你去看待不同的或者发现不同的角度，这是一定是更有好处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逛书店它可能着眼更多是在逛上对，就是要逛 逛累了，然后呢坐一坐坐一坐，再吃点东西， 然后再看一会儿。 那你已经开了三个月书店了，我们都说追求完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那这三个月的书店生活，你觉得你的书店是你最初设想的样子吗？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对，基本上就按照我的想法做了。然后我觉得我执行力还是蛮强的。 我一直觉得开书店是一个很艺术的事情。那所有的艺术都是有缺憾的。你觉得现在书店还缺点什么呢？ 就觉得它还是太小，就是当时 不够大。 对，就是因为自己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把它实现。然后就塞不完全。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我那会儿去确定这个空间的时候，它是一个两层楼。就是我当时因为我对空间比较挑剔，就是我要求，我希望我的书店是最好它是有阁楼的，然后这样它就可以做自然的分区。 对，没错， 就是可以比如说二楼我可以做活动的时候，一楼还可以有人去看书啊什么的。如果不想参加活动，它可以有自己的空间。这样就可以就是自然的就是 分 隔 开大家。 对，然后而且夜晚的阁楼的灯光透出来也是很让人心生向往。 对，然后捧一本书然后躺在靠在那儿。 好，你一定要是躺着是吧？ 对，一定要躺着。我发现乐淘的这个需要一家以躺为主题的这个， 我是 书店 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 以后开一个这种，我记得以前那个鼓楼有一个床吧，然后再开一个书那个书吧，那个吧是一定要躺着的。 对，真的是。 然后另外就是书店，就是它要朝向要好，采光要好，通透。 不愧是作家， 对，就是要有阳光要非常好，然后通风啊，各种。要层高要很高，这样它会比较开阔。 对，没错。 然后就我又希望它到达会比较方便，周围是有地铁的。不要太偏远，因为北京很大。 对， 如果你就是很远的话， 成本太高了。 对，就是就 大家也不会过来。 那基本上就是 过来的成本太高了。 对，就是基本上你可能就是一个区域性的书店，然后你可能很难去服务到很多人，因为大家会因为路途的原因， 没错， 就不愿意过来。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呢，至少大家不会有这种过来的阻力。但是你想想这些条件一二三四五列下来之后，我的可选性而且还要我租得起， 了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可选性这基本上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非常幸运，就是说我找了半年多，最后能找到这个远东仪表这个老厂房里面能找到这样一个房子，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和幸运，特别的满足，因为它几乎就是满足了我以上的所有的条件 需求。 对，它在三环里，旁边有地铁有方站，然后那个层高很 高，就是三米的层高，就是单层，然后上下两层有阁楼。虽然我自己要去坐这个楼梯，这个也还挺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要打洞，穿墙打洞嘛，然后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建设上的这个安全问题要考虑。然后，它的是朝南的一个书店，然后两面都有大玻璃窗，然后就所以就是采 光 也会 很 好，对。然后那基本上，它唯一的可能缺陷就是说，它不是在一个人流相对密集的地方、然后也不是在闹市区，它周围都是很安静的这种社区，或者是这种部委大院啊什么的，因为周围很多林业局啊，什么国土资源部啊什么之类的，就很。它整个那片街区就非常安静，它离地坛也非常近。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和平里是一个北京保存的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原始风貌的一个老社区。它没有遭到多少所谓现代化的破坏，它都没有很高的楼，然后也没有非常时髦的这种商业中心啊，或者这种大广场啊，这种它就是还是维持原来那种不宽也不窄的街道，然后包括那些树都是很有年代感的这种老树，然后这个工厂呢里面的植物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其实我当时看中这个地方，然后就一定要想在这里开，也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厂区里面的很多植物。我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冬末春初的状态，但是就还是隆冬的状态，因为北京的春天来得比较晚。然后我进到那个工厂之后呢，左手边是一片大草坪，但是已经枯黄了，因为是还是隆冬状态嘛，然后整个是很萧条的状态，但是因为厂房的感觉很好，很像798，所以我当时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然后等到隔了3个星期再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工厂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大草坪上已经长出了一层绒绒的紫色的小花，然后旁边的那个爬山虎的那个枯藤上面已经有了一些绿芽冒出来。然后就这个工厂里的这些植物，它已经有了一些春天的这种生命在蓬勃在萌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很有生机。对，然后等到再过1个月2个月过来的时候，就到了它的春夏交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那个整面的爬山虎的绿叶全部覆盖了，然后那个草坪全部变绿了，然后现在就是前一阵是秋天，它这个工厂厂区里面有6棵很粗的老的梧桐树，然后它底下的树干是分开的，一溜排开，上面那树冠是长在一起了， 交叠在一起， 就像一个整个的一个大树冠一样，像一个很大的伞，比旁边的4层楼还要高， 树棚。 对，然后那个它整个是黄，就是全部变黄了嘛，就秋天那个整个黄色的大树冠就非常的美，然后就是这个树的年头也很久了，然后这些，而且这个爬山虎它是相当于就是会冬天它就全部变枯黄，然后就是枯掉，然后第二年然后它会再全部长满绿色，就是它那个生命是没有断的，你以为它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它其实是在你暗里积聚力量，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它再长出来，生生不息，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然后非常有生命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书店应该是开在这里的，它非常美好。 对，刚刚你也提到了爬山虎啊，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苏婉一直提到的爬山虎的四季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呢是夏天的， 夏天 的爬山虎，然后我们看看秋天的爬山虎啊，有一些红色的， 上面有红一色的， 对，有红色的。 我在一个位置拍了4张。 让我们来，大家再想象一下，冬天是什么样子？ 冬天就啥也没有。 冬天就啥也没有。 对， 冬天啥也没有，但是也像一个很淡淡的一个线描，也是很美的，很有意境。同一个位置啊，大家看不同季节。 其实刚才这个我跟苏婉在聊的时候，他刚才跟我聊这个园区的植物，当时我刚才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们聊了那么多诗啊，聊那么多情怀的东西，我其实一直想问您，就是关于你认为书店的未来在哪儿？因为之前我们提到了商业价值，但是刚才听您跟我聊完了这个植物以后，突然不太想问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刚才用了一句生生不息，然后来年又会再长出来，然后它有的是历史积淀。 对， 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再问了。我觉得他已经给了我他的答案。 对，我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依然在探索，因为在开店之前当然要想很多他怎么活的问题，就是要想他怎么生存，我拿什么去盈利啊什么的，一定要去想这些问题。我也有很多设计，也有很多的模式的思考，但是开了之后会发现其实还是差距会有点大的。就目前就是不会像我想的那样那么好， 当然 对，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在继续在想说那怎么办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就像其实你刚才说的，就返回来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状态， 没错， 然后它本身的这种，就如果你想做的这么美好的话，就天然你会拒绝掉一些商业， 肯定的， 然后那如果你拒绝了一些商业的话，你可能就是会活得很辛苦， 就是养情怀， 对，但是想办法让它能够持续下去，然后那么如果能够持续下去，它的很多的作用力可能不是在今年去体现，它可能就是要积累，然后要在很多年以后去体现，那么如果我的这个书店也像比如说像莎士比亚书店一样可以就是给到很多未来的这种创作者以帮助，孕育出很多未来的作家呀，这种剧作者啊，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最后， 它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在于这个书店本身赚了多少钱， 对， 而是在于它帮助了可能更多的人，然后或者是让更多的人就是对这个世界依然抱有理想和幻想。 哎，真的很美。之后呢，我想这个书店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怎么说啊，就是成为一个，又会成为一个打卡点，但这个时候打卡点呢就会变成说当年著名的剧作家乐陶就是在这里躺着写出了他人生第一个剧本，然后成为了一个新的一个打卡点，包括说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乐陶喝过咖啡的一个，就好像像巴尔扎克的咖啡馆这种类型。因为我看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听众在这个互动啊，那在说呢，说因为之前苏婉是做这个互联网咖啡公司的高管啊，有没有想开一个咖啡主题的书店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我的书店里当然要有咖啡， 一个书店怎么可以没有咖啡呢？ 对对对， 现在好像是标配了一些。 咖啡配书的还是蛮好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咖啡，然后自己经常会做手冲。开了书店以后呢，也去学习做怎么做意式，然后也请专门的咖啡师。就这里就是咖啡主题的书店，我觉得我未必会开，因为我。这个其实主题还是要跟基因有很大关系，因为我不是一个咖啡基因的人，然后就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开咖啡主题的书店我不专业， 对， 就是如果我要开的话，我可能会请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就比我对咖啡钻研的更深的人，然后他来主导内容的这块，我可以帮他辅助做空间或者做活动什么的。 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啊，如果要是在美院旁边上开就好了。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美院的学生啊，或者说是在美院附近。 其实美院旁边有很好的书店呀，就是佳作书局在美院旁边的小白楼，然后离美院离这个七九八也很近，七九八里面有一家旁观书社，然后也是年头很久，89年了吧，八年九年的时间了，然后就是里面有很多好书，然后就是因为我采访过很多书店，我们都是兄弟单位，都会互相捧场互相推荐，就我书店开业这3个月基本上全靠这个熟人捧场，就是捧场人分为哪几类啊，第一类就是各个其他书店的老板们，天南海北外地的都会跑过来，过来捧场， 就大家也都是来互相探讨， 对，互相捧场嘛，因为我之前也去他们那里去捧场，然后他们也来我开业了，他们都很开心，然后都会就是书店业其实你会发现他不会 团结， 对，大家和大家，因为这个市场已经这么惨了，然后大家当然要抱团取暖呀，对，然后这是一类，然后第二类人就是我的同学，我的前同事，

飞，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一首很浪漫的歌啊，开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爱如潮水》啊。 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我还问苏婉，我说现在大家不都写诗吗？就是他说，他刚才跟我说，他对诗的要求很高，说，我说随便写两笔也是诗吧。我觉得酒后你哪怕押个韵来个小歌，我觉得这都算诗吧。 打油诗也是诗吧？ 对啊，打油诗也算诗。 就是 好歹会写两笔嘛。 对，为什么我说我就是不会写现代诗，是因为。就是因为我身为一个现代人，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有点分不清什么是诗，什么是段子。就是因为我们说的话，就是现代诗它就是白话嘛，白话诗。然后那你怎么分辨这个？你怎么去确定它是诗歌而不是你在说话？就是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就所以我就只能写两笔。都顾不了平仄的这个旧体诗，然后但是新诗我是真的写不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我自己都还 是不是新诗， 对对对，写出来就还没有找到那个感觉。 嗯，没关系，在马自人书店里，你有充足的时间一边码字啊，一边 读诗， 对，一边读诗，同时一边欢迎着。随时随地可能有可能进来的闯入的或者说在这留下的码字的和阅读的人， 是的。 其实在之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大家对于书店的情怀，大家对这个苏婉对于开书店的想法，我想问问在未来我们的书店都会有哪些创新的活动，或者是对未来书店都有哪些设计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刚才说到就是实体书店的现在当下的作用和意义，一个是刚才说的是就是人跟书的不期而遇，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因为是一个实体的空间，所以它就是一个文化的现场的这种作用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举办各种的文化沙龙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现场的讨论，面对面的交流，然后这个其实在现代社会来说是书店承载的更多的一些作用一些功能。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个书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规划是按主题来去做书店。什么叫按主题来做呢？就是我一般是以一个月为期，然后每个月去规划一个主题，然后在这个主题下呢，就会有艺术主要是以展览的形式，比如说摄影作品啊，或者是绘画作品啊，一些装置作品啊等等都可以在空间里去进行展示。然后那艺术然后书就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主题书的这种陈列和选择，然后是相关的诗歌或者是相关的这种电影，然后或者是这种文学的作品，然后那可能会有电影的这种放映讨论，然后会有这种文化的沙龙，作品的这种签售会或者分享会、读诗会等等，然后用这些不同的形式，然后串联起这整个的主题，然后那配合这个主题，我可能店里零售这块也会做很多陈列，包括书啊，包括文创品啊，然后像电影会有一些海报啊等等，然后去做一些这种挑选和这种陈列吧。然后这样的话呢，在这个主题下所有的这种形式和元素它是一个整体，那这样的呈现出来它的力量其实是更大的，而且它的延展性也很好。可能你并没有关注到，平时可能关注不到这个领域，但是因为这个主题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然后产生兴趣之后你就愿意自己去钻研，然后自己去找跟它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从而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的这个书店其实更多我希望它就是可以启发大家的兴趣，然后去启发了兴趣之后，它就是我说它是像一把钥匙，好书是一把钥匙，就是它不是答案，就是你拿到它之后你是用它去开启一个新的世界，然后那个世界的背后是什么是要你去自己去寻找的，它不是一本书就能够给到你的。 我特别喜欢你说的这句话，好书是一把钥匙，让我想起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一位美国作家写的，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名字呢叫做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当呼吸化为空气。 知道这本书。 这本书当时也是它的封面特别的吸引我，是那种蓝色白色特别清爽的封面。看到的时候，我在进去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深深地被这本书所吸引了，也是因为这本书我开始了所谓我自己 建筑的一个叫做死亡主题的阅读 啊， 因为它是讲他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前，他作为一个之后啊，他作为一个医生，那他们怎么去度过他这个人生最后的时刻？ 对， 他在这本书里，他还援引了其他的书，就像你会提到其他的书店一样，那他也会说他读到当时有其他的作者写的，像《死亡与哲学》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书，你就会顺着这个犄角旮旯的线索，慢慢的把这一条线上的书都给瞪出来， 它这个关联性， 对，去扩展你这方面的阅读， 这个书单就会很有意思。 对， 所以你一说这个书是一把钥匙，让我觉得好像你说的这句话就也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的这些思索。 所以我的 聊到了这个关于他说推荐书的这一点，然后我突然脑子里想过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在书店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区，比如说有一个邮筒，大家都可以往这儿来寄信 啊， 信的内容呢是他和诗的故事，他和书的故事，或者是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他自己的故事，然后邮到书店里来，我们书店然后再把它随机的邮给其 他 的邮信的人。然后如果我觉得突然收到了 有点像漂流瓶， 对，然后大家互相分，对，让我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突然觉得这样很浪漫的一件事情，觉得很浪漫主义。 对，想想这个 而且还能彼此的去分享书， 对， 就像他刚才说的，看到了一个他在写书的过程中分享了其他的书单，然后自己也会去看，然后我觉得就当我跟您讲我跟这本书的故事，当他跟我讲他跟那本书的故事，回去以后我没准也会翻一翻，我觉得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对，这个创意很好，我们可以用起来。 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记得请我们俩去 鉴定， 对，一起去 体验一下， 我一定会写信的，我一定会写信的， 体验一下。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活动的事情，苏婉也说了，我们的马自人书店是以电影诗歌作为主题的书店，所以我们最近呢有一期活动就是和诗相关的，对不 对？ 对， 就是我们开业三个月，现在已经做了三期的主题活动。第一期是开业之初的，就是旧时光里的新世界。然后那期活动已经入选了今年的北京设计周设计之旅的其中的一个单元。然后第二期的主题呢是就是漫长的告别，因为是在10月16号还是17号，就是重阳节当天开启的。然后它是关于阿尔兹海默症和老人这个话题的，因为重阳节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敬老节。然后这个漫长的告别里面我们有一些摄影作品啊，包括有一个纪录片的放映啊，还有一些文学作品。然后从上个月的11月23号，就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诞辰的纪念日， 我们也可以在直播间里、 这个、 对看到这个 对新的一期的活动，就是叫冬月于诗，然后会一直，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冬月了嘛，就是腊月前的那一个月，然后那么我们一直持续到12月底，到就是它的结束 ending 呢是在12月31号，我们和马自人书店和作书一块共同举办的这个叫跨年读诗会，然后对，然后我们用读诗的方式来跨年，然后就来作为我们冬月于诗的这个结束的一个方式，然后这样就是持续一个多月的，都会每个周末在书店都有关于诗歌、关于电影、关于文学的这种文化沙龙活动。 我们看到有一张照片啊，这个应该是活动现场。 对，是的。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都是谁吗？ 这是就是我也是前两个星期在书店举办的这个孩子的一本新的诗选集的新书的发布会，叫《神的故乡鹰在言语》。拿话筒的这个是这本书的编者，叫辽源老师。然后他的左边呢是张清华老师，一个很知名的学者和教授。然后在左边最左边那个是蒋一谭老师。然后这个拿话筒辽源老师的这个右边，这个年轻一点的是孩子的侄子扎瑞，然后他们四位到了现场去做了这个新书的分享。孩子呢，因为是应该说是中国是最著名的诗人，家喻户晓了，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说从知名度上来说他是最有名的， 对，没错。 然后他在其实他的就是孩子诗歌的全集是在之前就出版过，但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诗是他的这种没有写完的诗，所以他里面就是很凌乱。然后那最近出版的这个是根据这个全集遴选出来一个诗选集，就是把它进行一些筛选，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更容易入手，更容易阅读。 说到给孩子的试选，让我想起黄永玉好像写过一套书，其中有本书是给孩子的动物寓言，啊，让我想起来关于给孩子的诗的这个主题。 他说的是孩子，不是 啊，给孩子的诗。抱歉，我在听的过程中，我刚刚就有一个疑问嘛，因为他说到。在他的拿话筒老师的左手边是孩子的侄子，然后我还在想，哎，我顿时我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连接啊，我觉得是孩子，因为他也是写诗的， 对， 那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一语双关，是一个给孩子同时又是给孩子，在我脑中就完成了这么一个奇妙的连接，就好像 脑洞很大， 对，就好像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作者会和你的内容发生什么样的碰撞。 对，这个其实你看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信息的传达和信息的接收以及信息的再生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分，不能说分歧，一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阶段， 不一样性，然后但是其实这种不一样性它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好的作品不管是就艺术作品，不管是什么艺术作品，不管是电影的还是文字的，包括我们音频的 音乐电影， 对，都在， 对， 就是你都是一个信息的传达和接收，然后它其实都好的作品其实是应该要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的，如果只产生一种结果， 结果是不对， 那说明它可能有一点太狭隘了。 只产生一种结果的艺术作品一定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上，就是老师告诉你他想表达了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也未必要，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考试不通过了。 反正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就是 我也有这样 的感 受， 我们的阅读理解总会说 阅读理解 作者表达了什么什么什么，这幅画表达了什么， 其实作者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表达这个 表达什么，他的抗争啊什么的，我突然我就觉得艺术作品是要你自己用心去体会的，就是这是一个分享的过程， 对， 所以 其实我们我的书店也是这样，一个书店一个空间，就是你做好了放在那里，进来人他其实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 然后每个人其实我认为都是我的老师，他都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对， 就是我觉得绘画也好，音乐也好，雕塑也好，或者是书也好，只要是创作的艺术都是要跟人交流的，就是你是当时当下的心境而创作出了这个东西，然后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理解，你可能会不理解，大家有可能理解的不一样，但是一定是要有共鸣的， 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在来之前呢，我给我们的嘉宾苏婉布置了一个作业，我说你是一个开书店的人，你又是一个写作者，你又那么喜欢诗歌，诗歌跟电台节目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契合了， 没错， 对 啊，如果从你这么多这么多这么一本一本都是你挑出来的书中选一本你很爱的书，为我们读一段的话，你会读哪本书哪一段？所以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我也和大家一起特别期待这个，可以跟我们先说一下是什么书吗？ 就是我带来了一本，其实我先说一下，其实我不太可能一生只写一本书，对，因为肯定有不同阶段的阅读的喜好，然后但是，一直会，如果从这个现代汉语新诗来说，就是现代诗来说，我会一直非常喜欢我们一位中国的诗人叫多多，他呢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知名，但实际上他的诗歌地位是挺高的，他是跟大概海子啊、西川啊、北岛啊是一个年代的人，然后同时也是如果从在诗歌史上的这种地位来说，跟他们也是差不多同一个级别和地位的人，在之前我记得南京中山杂志有评选过一个就是近20年的十大诗人，然后多多是其中的一位，然后刚才我说的这几位诗人也在这个前十位之列，然后那么同时呢他还在2002年拿到过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诗歌的大奖，一个文学大奖，当时是击败了村上春树啊等等其他的很多国外的文学家，然后最后拿到了这个，他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的奖项，然后这个奖呢是被誉为就是诺贝尔奖的前哨，就很多拿了这个奖的人之后没几年就拿了诺贝尔奖，对，然后所以我们也有所期待吧，对，然后我带来了这本是多多的诺言集，这是叫也是作家出版社标准诗丛，他甄选的是他1972年到2012年之间的一个诗歌的精选集，刚好呢我就翻到他的最后一页，这首诗很有意思，而且跟我们书店也有点关联，对，多多是一个 很有音乐性的诗人，他的诗其实不太一样，非常的独特，然后他的节奏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然后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读好，试一下。多罗老师也参加了我们那个保罗策兰那次诗会，跟王嘉欣老师一起。这首诗叫词如鼓励睡在福音里，被等待的事物不守时，严肃的果实在书架上列队，是秩序不识路，头子才熬着日历。自由之内无物，大地没有另外的品质，等金属吃够了李子，屋内只有文具的气息。言辞的轴，核的敬畏，梦与知识来自同一图书馆，为装载，不为封存。等待其实就是跃进，在词语之外，纷乱之内，枯竭醒得最早。晨光只是七次鸡鸣，抽象的手势适宜抓住这时辰，写作是亘古可以忍受。 写作是亘古可以忍受， 这首诗写于2012年。 哇，我刚刚在读的时候其实我是闭起眼睛的，但我们刚刚这个镜头一直是在对准我们的嘉宾啊。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刚刚的这个姿势一直是这样子，就是在想象，一个是在想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现代诗中很多它这种意象的碰撞， 对， 比如说他会说金属吃掉了李子是吧，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会觉得它制造出了一些句法上正确但是并不会出现的现象，你在想金属怎么吃掉李子， 对， 所以为了要能够在这个阅读的这个片语之言中去体会到我用视觉阅读的时候想象出的那种色彩的冲击也好画面的冲突也好，我就选择了闭起眼睛。 对，这句话是因为它后面这句是屋内只有文具的气息，因为我的理解是写作多多是应该是不太会用电脑的，因为他年纪稍微大一点都是用手写然后对金属吃掉里的屋里就只剩笔的那个气息了呀 是这样子，这么一讲，这个诗的它的味道就被讲出来了。 对，但这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我理解的非常浅显，因为它多多的现代诗，它很多是就是像一些很你想不到的意象去拆解，然后那其实就会可能产生很多的理解，然后这就是所谓的刚才说的那种好的作品，它其实是应该有更丰富的理解性的。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他的想象跟我的想象还不太一样，我的想象就是非常印象派的，我脑子里有一幅这种印象派莫奈一样的画画在。 莫奈的哪一幅画？是睡莲的还是？ 不是，我就觉得是风格很像 那种 对 模模糊糊的印象派的画， 所以说这个好的艺术给人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子的，我在很多年前，没有很多年前吧，几年前我在留学的时候认识过一位诗人叫做杨炼，也是在现代诗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他的长诗《落日朗》。那当时呢也是因为是在国外，当时我是在瑞士求学，所以理所应当好像我就是当仁不让的就承担起了为他来朗读他的诗的这个任务。那么很有意思的是，现场的绝大多数98%的都是外国人，是学中文的外国学生，所以我们当时有一场诗会是轮流用不同的语言去读他的诗， 那 我来 很有意思， 对，我来读中文版的。那有的人呢是读他的这个翻译之后的德文版，因为瑞士是4种官方语言嘛，那有的人读的是意大利语版的，有人读的是法语版的。后来呢在读其他语言版的时候，我虽然听不真切，但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这个不同的语言它在诵读的时候又会为这个诗增加不一样的气息， 而且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理解也会不同，然后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是很好玩的。再一点， 如果有一天诗会的话，可不可以邀请我们一起去？ 当然可以了，我们因为之前做的很多场诗，有一场是做的法国的诗歌的诗会，然后就有一个会法语的人过来了，然后那我当时提供那个文本是中法双 双文的，然后我们读完这个中文的翻译版之后，他就可以就拿起法文原文去朗读，就那很有意思。 就是最优美的语言，很想知道最优美的语言朗诵，这个号称是最优美的语言， 非常好听，非常好。 对，我能理解，你不知道吗？我是学法语的 啊，是吗？ 对，我是学法语的，所以他说这个我能够理解到，尤其是很多的，他的那个押韵吧，就是你在听唱歌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 对，我知道听歌剧的时候会有这种 感觉，它不同的这种押韵感是借助语言中很多的技巧，是体会那个字与字之间的一个魅力在。为什么你说学一门语言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听懂别人的笑话，因为它有很多笑话里面玩的是我们所谓叫做 rhythm， 就是文字游戏。就像听中国的相声一样，所以一个老外要是能够听懂中国的相声， 对， 他就厉害了。 他的那个中文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老外这个有老外拿着票去德云社了，就说这个老外已经很强了。 所以老外们都现在流行 是 去学说相声，就是让自己的中文更好一些。 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将来的这个几个月中，因为刚刚看到的是保罗策兰的这个诗会啊， 对， 那么在比如说即将到来的已经12月份，应该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会有一场活动，是不是？ 对，就是说那个我们像昨天刚刚结束的是失之愈合的一本新书，叫我在拍电影时想的事儿 啊。这本书的封面是白底上面蓝字， 对对， 是不是？ 对对，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情。然后这本书的新书的分享会，然后那么下周末呢是12月22号，就是冬至那一天。那么一个很好玩的活动就是过冬至节，然后就是也就是饺子舅舅越喝越有。 我刚刚就想说饺子。 对，会有一个那个新书，也是一本新关跟酒有关的新书，就是我一个人只想一个人喝酒的新书的这个分享和签售会。我们叫话痨大会，因为那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版画师，他的书基本上都自己画出来的。然后所以他就我们画是那画画的 画，是那个画， 对，话痨唠嗑痨话痨大会。然后接下来晚上就是叫斗酒大会。因为可以饺子就酒嘛， 然 后等到 后大家一起越喝越有， 就大家就可以一起过冬至节嘛。然后等到再下一个周末就到了这个就是跨年夜了，就12月31号的这个跨年夜，然后我们是一起来这个进行读诗会，然后来 读诗跨年 的方式来跨年。对， 听起来很适合我们俩去参加的一个活动。 可以， 到时候我们也持续关注吧。那 对，但是你们要带自己喜欢的诗或者是其他的作品过来。 我可以带一首法文的诗曲 啊。那太欢迎了，太好了， 太棒了。 那此时此刻呢，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观众，还有我们节目的用户，都可以搜索，在微信上搜索马自人书店，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书店，包括它的历届的活动的推送啊，一些新的信息啊， 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啊。对，因为我记得刚刚看到一张图，我再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座位看起来是要站的样子。是吧？这个是在我们的一层还是 一 层是吧？ 对，就是很多人会对我们的空间就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遗憾是觉得空间有点太小了，然后所以当时做了很多的腾挪的想法，就是如果我的活动的人数在50人以内，我们就在2楼做；如果在50人以上呢，我们1楼有很多书架，它底下是带轮子的，可以把它推 开， 推开了以后呢，这个蓝色的书架前面是有一个小平台的，这个小平台平时前面有书架挡住，后面是一个天然的像阅读场所，有桌子有椅子，你可以就像图书馆一样。 是这个地方吗？这 是 黄色的书架，这是2楼。 对，1楼是那个蓝色的一排书架， 蓝色的这排 就是这儿， 这 是那个小平台。然后那如果它这个左边是这个黄色的书架是可以推开的，推开以后这个小平台就是台阶，就是舞台，然后这个蓝色书架就是背景墙，在前面可以支投影啊，然后嘉宾坐在前面可以，哎对，就观众就是坐这个方向，然后往这个蓝色的书架那儿看，然后这个场地就变成了一个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放映厅啊，或者变成一个沙龙现场，然后就可以这样来变身。 好，北京时间9:55到了我们的节目最后了，然后很高兴今天苏婉能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书店，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去关注我们的马自人书店， 谢谢， 然后大家一起去参加读诗会，我也很想去，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收到邀请， 对， 我们可以去。 是这样的，希望你的生活中还有闲暇去走进一间书店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慢下来走进一间书店去感受一下书的海洋。 对，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下一个节目呢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明天再见，大家再见。